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又嚟到星期一晚啊，九点钟新闻之后咧，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哋文教组嘅节目《一剧之本》。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咧，有我冯杰啦，亦都有施淑婷饺子，亦都有胡老师胡海辉。 Hello， 今日咧胡老师带俾我哋一个经典嘅剧本啊。今次呢个剧本咧，大家可能都会有啲认识嘅，因为咧喺几个月之前啊，应该咁就会有一套舞台剧咧，就曾经喺香港演过。咁咧当时亦都引起咗一阵嘅扑飞嘅热潮噶，我知道阿饺子都有入场睇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好多观众场场都爆啦，跟住系要再加场咁样嘅。咁除咗呢个演出嘅版本啦，咁受欢迎演出版本咧，咁喺百老汇电影院咧，咁都有呢个 Anti Life， 咁就系播翻咧喺外国嗰边做过嘅舞台剧嘅，咁佢就系叫做《星空下的旧情人》咁样嘅，都系 Skylight 呢个剧本嘅。 啱啱阿饺子讲，即系扑飞扑到大家都。好贵好贵嘅飞咧，嗰一出咧就系前度啊，即系叫做咁啊，大家好熟悉噶啦，黄子华吴陈法拉做噶啦，咁啊但系嗰个剧本咧就系一个叫做一个近期嘅1997年嘅剧本嚟嘅。今次咧阿胡老师带咗呢一个剧本俾我哋，究竟啊呢个剧本有啲咩咁特别咧？ 佢系一个好好嘅剧本啦。首先，个剧作者 David Care 其实系英国，系一个好出名。殿堂級嘅編劇嚟㗎喇，佢唔單止係舞台劇啦，其實好多大家熟悉嘅劇本其實都係佢寫嘅，譬如嗰陣時有套《此時此刻》啦，《The Hours》啦，最近一套《獨愛》。The Readers 都係David Care 寫，咁所以佢其實喺外國喺英國一個出名嘅編劇啦，舞台劇同埋電影其實佢都家輕就熟。咁但係香港好遺憾咧，就唔係太多佢嘅劇本做過。咁係前度係應該係我印象中係第二個佢做嘅劇本。之前一個戲叫 Blue Room 嘅，就係你嘅同事，我哋港台一位同事梁榮忠佢做過。 Oh, okay. 咁但係除此之外就真係冇乜人做過呢啲戲，我覺得好可惜嘅。我自己就好鍾意呢個編劇，因為佢寫啲戲呢係個戲劇嘅結構係好扎實啦，寫啲人物好好睇啦，但係佢又唔係淨係追求一個戲劇效果，佢其實背後有一種理念嘅，佢講嗰啲嘢。有人曾經形容過呢個編劇，佢自己話嘅，有人形容佢啲戲呢冚唪唥都係關於信念嘅，關於 about faith， 即係信念呢樣嘢。咁我覺得係好的確好感動我嘅，睇佢劇本，佢亦都用文字好好啦，你今時今日有陣時咧，你睇新一代一啲劇本咧，佢可能一係就嚇為咗橋用橋去取勝啦，用劇情去取勝啦，又或者即係為咗要好似好新潮咁樣，將啲故事剪到七零八碎，然之後啲語言咧就好似好似好淡淡然，咁但係其實你搭落冇味嘅，咁但係你睇 David Hare 啲劇本咧係。佢每講啲台詞，即係做演員係會好想講佢啲台詞㗎，因為佢啲台詞真係寫得好好，即係有一個理念同埋用嘅文字，佢又唔係話深，但係佢係好能夠講到 好準啊， 好準啊嗰啲嘢，好能夠講到嘅嘢。我諗呢個係其中原因，點解黃子華會揀呢個戲咯？因為即係我諗任何演員你好想做到入面嗰啲角色㗎，呢兩個戲又有個劇情又好有張力啦，然之後兩個人物又設計得好啦，佢講嘅嘢又好似係講緊一啲哲理，但佢又唔係用一啲好深嘅嘢，但係又入面又包含住充滿有強烈嘅情感咁。是任何一个演员都想做，是不是饺子？ 是我自己看完呢，我是同埋佢呢，佢成个戏呢都喺同一晚发生啦。咁作为演员其实係好有挑战性嘅。咁每基本上成个戏有三个角色嘅。咁但係每次出现喺台面呢都係得两个人嘅啫。咁所以係 是很有挑战性的，如果能够做到这个戏。 嗯，有一日嘅，终有一日。 佢系自己搞惩罚啦。 好啦，咁我哋究竟啊，今次呢个剧本《Skylight》嘅故事系点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下啦。 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欢迎大家咧翻到嚟一剧之本，咁我哋今日讲嘅剧本咧就系《Skylight》嘅，咁里边咧个故事内容系讲啲乜嘢咧？咁佢系97年嘅剧本啦，咁亦都系讲当时嗰个年代发生嘅事嘅。一开场啦，咁就系有讲一个31、32岁到嘅女人啦，翻到屋企啦，咁佢屋企咧都系唔系啲好有钱嘅环境啊，都系公寓啊咁样啦。咁突然之间咧有个男仔大概18岁到咁样冲咗上嚟揾佢，佢都好惊讶啦。咁其实嗰个咧就系佢前度嘅仔嚟嘅。咁呢个男仔咧就叫做 Edward。咁女主角咧即系嗰个一开场就已经喺度嘅30几岁嘅女人就叫 Kira 啦。咁佢系一个老师，而家系一个老师咁样啦。咁跟住咧佢上到嚟之后咧就同佢讲咗啲嘢嘅。 咁 Edward 咧就同阿 Kira 讲就系、是、我依家个爸爸佢个近况好似有啲唔系好妥啊，咁亦都交代到佢自己个妈妈亦都过咗身啦。我哋喺言谈之间就知道咗，原来 Edward 个爸爸叫阿 Tom， 近排唔知系咪佢心情啊，或者系佢嘅情绪等等都需要一啲帮助。咁阿 Kira 都觉得吓阿 Tom 要人帮手唔系啩咁。咁因为其实阿 Tom 咧佢系一个可以话系一个商人，亦都一个好成功嘅商人，喺饮食界入面系一个就可以。是大亨啦，咁啊出入亦都有司机接送啊。Kira 咧之前咧亦都系同佢有过一段关系。咁啊好啦 ，Edward 就喺嗰个夜晚入面咧，咁就离开咗啦。咁但系转个头咧 ，Tom 咧就走咗嚟呢度揾阿 Kira。咁啊 Kira 亦都好奇怪，咦？点解佢会走嚟揾我嘅咧？咁呢个时候咧就开始交代咗佢哋更加多佢哋。之前發生過一啲嘅關係啦。 其實點解啊佢個仔都會上嚟揾佢咧？咁其實係因為 Kira 咧都曾經幫過阿 Tom 做過嘢啦，亦都喺佢屋企住過嘅，幫手照顧過佢嘅小朋友啦，亦都幫阿 Tom 幫手做生意啊咁樣嘅。咁啊，所以咧Kira 咧對於阿 Tom 嘅家庭基本上係好熟噶啦。咁而另一方面，阿 Tom 嘅家庭嗰一邊咧都係好認識 Kira 依個人嘅。 同埋阿 Tom 咧，佢已經係一個即係50几岁嘅一個嘅大男人嚟噶啦。咁我哋睇到嗰個年齡咧，就阿 Tom 同埋阿 Kira 本身咧，都有一個差距噶啦。甚至可以話阿 Tom 都夠大去做阿 Kira 個老豆噶啦，直情係。咁但係佢哋之前咧就因為一齊住過啦，好似當咗佢係半邊女咁樣。但係咧之後又發生咗一段嘅關係，咁而呢段關係去到之後咧，當然就係、是、我哋見到係佢哋分開咗啦。 係咁，佢哋言談之間咧就講翻好多佢哋之前發生嘅事啦。阿 Tom 亦都同 Kira 喺呢個傾談嘅過程中咁互相咗了解啊，又或者係挖翻以前舊史嘅嘢嘅，咁亦都講翻阿 Tom 嘅太太叫 Alice 啦，知道佢哋個戀情之後咧 ，Kira 係離開咗嘅。咁跟住冇几耐 ，Alice 咧，即系Tom 嘅太太就患上 cancer 啦，咁就过咗身。咁所以Tom 咧，其实系好辛苦、好艰难嘅呢段日子。对于 Edward 同 Tom 嚟讲咧，都觉得 Kira 你唔喺度啊，点解唔喺度啊？咁样。 Tom 亦都表明咗来意啦。其实佢今次嚟到咧，其实系想Kira 翻去佢身边嘅，因为既然佢依家系单身啦，咁佢哋好似都冇咗一个婚姻或者道德上面嘅一个。掣肘喺度啦，咁其實佢哋可唔可以喺翻埋一齊咧？咁但係喺當中亦都即係見到兩個人之間咧喺個觀念上面有一個好大嘅對立嘅，因為既然Tom 係一個即係喺商業上面咁成功嘅人啦，咁喺即係呢度亦都見到Kira 佢依家佢睇嘅嘢好似同Tom 有一個好大嘅分歧喺度，咁喺佢哋兩個傾談之間咧，亦都產生咗好多即係佢哋唔係話一啲安安妹妹啊喺度舊情人之間嘅一啲談話嚟。 嘅，而係主要係一啲即係對於譬如係上層同下層啊，或者喺觀念上面嘅對立等等咧，佢哋係好多嘅討論啦，甚至係一啲爭吵喺度。咁但係亦都可以睇到佢哋兩個都係對對方餘情未了嘅。咁而去到第一幕嘅尾聲啦，咁兩個人亦都係相擁啦，然之後咧就過咗一個温泉嘅晚上啦，咁樣。咁我哋就去到見到去到第二幕咧就展開啦。 咁第二幕啦，咁佢哋亦都係讨论一啲两个人好似讨论一啲有冇喺返埋一齐啊，继续交往嘅可能啊。咁但係 Kira 亦都好清楚咁表明我已经唔同咗啦，我已经离开咗你嗰阵时生活好舒适嘅生活啦。咁我依家系做老师，咁啊好有意义嘅工作做緊一啲。咁所以呢其实佢哋系倾唔埋啦，系越讲越激烈啊咁样。咁到最后呢其实佢哋系冇办法明白大家，咁亦都冇办法同意对方嘅咁样，咁所以佢哋就选择咗离开啦。咁阿 Tom 系离开啦，咁Kira 亦都系自己喺屋企度。咁到差唔多朝头早啦，咁样就差唔多到尾声啦，朝头早啦。呢个时候有人揿门钟啦，咁边个嚟嘅咧？咁佢冲落去睇，原来系 Edward 嚟嘅。咁Edward 咁带咗啲咩上嚟咧？咁因为一开场嘅时候咧，Edward 问过佢啊，你最挂住我爹哋嘅世界系乜嘢啊？咁样，跟住 Kira 话：我谂系英式嘅早餐啦，你哋屋企嘅。咁所以咧 ，Edward 就带咗个早餐咁样上去同 Kira 一齐进食嘅。咁啊，呢个戏咧就喺佢哋啊好开心咁样系食早餐咁样就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翻到嚟我哋第二部分嘅一劇之本啦，今晚咧为大家主持嘅咧，继续有我冯杰啦，亦都有饺子施淑婷啦，同埋有胡老师胡海辉嘅。 系你好。 今晚同大家讲嘅呢套劇本咧，系 Skylight 啊，曾经喺几个月之前咧，就黄子华就搬演过上去啦，就成为一个舞台劇叫《前度》嘅，咁而亦都有一个译名啦，之前就叫做《星空下的旧情人》。我哋依家首先睇咗个名先，有三个名啦，英文 Skylight， 中文译名一个叫前度，一个叫做星空下的旧情人。大家觉得三个名字好像很不同、胡老师有什么看法呢？对于戏名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研究呢？ 我想很明显就是黄子华那个，他我觉得聪明的，他拿了前度呢样嘢去安咗呢个名啦，因为如果你即係头先讲电影个版本中文就基本上佢係照译咗星空下的旧情人咁样吓，虽然都突出咗旧情人个点㗎啦，原本个戏名 Skylight 就冇嘅咁样。咁但係黄子华更加净係想我哋睇就係前度哇呢啲名好明显係吸引观众啦要。然之后你见佢卖都係卖黄子华同埋阿陈法拉，咁大家都会以为佢啊係男女即情前度嗰啲，即係你好香港啲本土嘅电影咁样嘅格局㗎嘛。咁係吸引人嘅，吸引香港嘅观众啦。咁但係我觉得佢呢个戏独特嘅地方，佢就係、是、其实佢又唔止讲緊呢样嘢囉。譬如入面个戏佢包装緊入面好多，剛才当我哋提个故事内容嘅时候呢，都讲到 Tom 嚟到嘅时候同个女主角有讨论啦，然之后第二朝起身嘅时候有啲讨论啦。剛才大家用嗰个讨论个字眼好似好闷啫，如果你就咁听落讨论啦。OK， 咁你话用争拗嚟，係嘅，佢哋去到一啲位係好激烈嘅，因为大家双方代表緊个价值观又唔同，都系一个争拗。咁但係争拗你要好睇之余，第一好多时写剧本呢，你话大家都识㗎啦，剧本戏剧嚟自咩？冲突嘛。咁冲突就系两个完全唔同嘅观念，或者大家完全唔同嘅諗法嘅对行嘛，嘅拉扯嘛。咁好多编剧你都识写㗎啦，点样可以写到冲突，点样写到咁样呢？但係我諗 David Care 劲嘅地方，第一佢入面个冲突唔系纯粹系一个情感嘅宣泄咁简单啦。其实系两个好明显自己价值观，个男嘅阿 Tom 就系代表住嗰种资本主义嘅价值观啦。 女嘅阿 Kiara 就係代表比較左派、比較社會主義啦嚇嘅一個價值觀。咁呢個第一已經係兩個係有內涵嘅。嘅拗叫啦，而唔係純粹係情緒嘅宣泄啦。第二兩個又基於嗰個前設，對對方係有一個都係一個情感喺入邊嘅，咁所以佢又唔係純粹係一個道理上面嘅爭拗，或者道理上面爭拗又唔會好睇嘅，而係佢哋背後其實有個情感喺度嘅。咁同埋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其實個男仔係好強烈有個願望，阿 Tom 係好強烈想重修舊好噶嘛。咁所以基於呢啲所有前設，就令到嗰個需虽然好似系讨论咁，但系系有目的嘅一个争拗就啊，好好睇啦嗰样嘢。作为一个演员，你遇到啲台词，你觉得哇好正，又有嘢。我头先成日都不断讲嘅就系、是、话，演员好中意啲台词，即系点解黄子华拣呢个戏去做啫？因为原因，喂哇，你电视剧本边容许你去写得啲咁有哲理嘅嘢，系讲紧一啲价值观嘅，讲紧一个系拱卫紧自己嗰种资本主义嘅观念。但係又有情感喎，入面唔係一啲純粹理論抽象嘅理論嘅展述嚟嘅，咁而同時間佢係又有目的地去講喎嗰啲嘢，咁所以作為一個演員，哇！你遇到呢啲台詞，真係幾生收到啊！真係係咪啊？我頭先從個男仔嘅角度去講啦，女仔嗰方面咧，教主你覺得？ 我自己睇會覺得佢哋講嘅嘢係好有張力，同埋佢哋發生緊嘅事混咗喺一間屋裏邊啦。譬如我有睇前度啦，咁样，咁我自己会觉得佢哋个情感起伏会好大啊，同埋佢哋真係喺里面生活緊囉，因为喺同一晚发生，跟住然之后两个人就喺间屋里面啦，咁佢哋讲嘅每一句说话好坦白囉，即係因为屋里面得佢哋两个人嘛，咁变咗佢哋里面讲緊嘅係一啲佢哋可以讲得好深啊，好核心嘅价值囉。所以我自己都好鍾意呢个剧本嘅。 我諗值得欣赏呢个剧本嘅好处就係另一样嘢係头先饺子都讲话，佢基本上成个戏就係混咗向一间屋入面，然之后其实佢分咗两幕啦，每一幕呢其实由头到尾你冇再黑灯嘅，冇再 black out 嘅、 嗯。 就亦都系其中一原因，作为演员好过瘾嘅。你做呢啲戏基本上就系你哇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嘅戏，一男一女两个一直落、你亦都系点解话系啊？点解话黄子华会想做呢个戏咧？就系、是、啲电视剧唔会俾你有啲咁样嘅发挥啊，可以俾你四五十分钟嘅戏，哇就一路扯住落去啦咁样。 就算舞台都系啦，因为有好多场啊，唔同啲演员会出出入入咁样噶嘛。但系今次呢个真系嗰两个演员就 生活、啊、 就去晒嗰段时间， 系啊，就喺度困噶啦， 煮嘢食啊。 呢个其实编剧一个好好嘅技巧嚟嘅、嗯，即系我哋譬如上次睇我哋之前睇过《玩偶之家》呢个戏啦，就系、是、你其实我点解话呢个剧本扎实呢，其实就系、是舞台一个特殊性嘅，就系佢得两个钟、三个钟，你点样即系唔同小说啊？譬如头先大家一开始讲个古仔嘅时候，你其实你要用讲翻哇前度之前发生咗啲咩嘢，你要交代好多之前发生啲嘢。你小说你可以咁样，你可以由佢哋初初相识，即系个 Kiara 入去个男仔 Tom 嘅屋企做佢嘅工人，然之后两个人点样发生关系，你可以由嗰阵时开始讲，但系舞台唔得噶嘛，你得嗰两个钟、三个钟。所以而家咧，譬如有陣時而家啲戲，因為個技術嘅容許咧，就會好多時用 black out 去交代咗個時間嘅轉變。咁但係你如果能夠將所有嘢去濃縮向一場戲唔停嘅，就好似而家呢個係 Skylight 咁樣，就或者好似之前我哋提嘅《玩偶之家》咁樣，佢濃縮向基本上《玩偶之家》，你睇翻係兩日一晚發生嘅事嚟嘅啫嘛。咁佢就係將嗰個戲劇嘅張力濃縮向一個咁短嘅時間。而家 Skylight 更加都係向一晚发生嘅事啫，就系、是，然之后仲要浓缩向一场戏四五十分钟，但系佢交代到晒个前设嘅，我知道晒两个人嘅前面嘅关系系乜嘢嘅，然之后佢呢一刻两个人想嚟做乜嘢嘢嘅，咁其实系好难嘅一个技巧嚟嘅。作为编剧，点样能够将个故事我哋需要知道嘅情节、人物嗰啲内容可以浓缩向呢两个钟交代，然之后中间个戏又唔系净系交代，系有戏剧性嗰样嘢。因为个戏剧性就系源于有个人物系佢有好想要一啲嘢，但系两个人有好悬殊嘅立场，咁所以可以令到成个戏可以响啲分开两场啦，四五十分钟之中去。发生呢两个人擦出火花系 其实编剧一个好高嘅技巧。 如果佢哋斋讨论嘅话，我谂观众好快会闷啊。 系啊， 佢哋就系用咗一个感情线去包装咧，令到佢好想睇落去，同埋真系会感动咯。你会为佢哋啊一齐啊一齐到，或者佢哋嘅分开，佢哋最后要分开而可惜咯。 但系我哋可唔可以话阿 David Care 佢想即系透过呢个剧本，主要系想表达到佢一啲对于譬如政治或者社会上面嘅一啲睇法？ 系嘅，其实我哋又要了解呢个剧本咧，除咗佢本身好睇啦，佢头先讲嘅有呢啲包装啦，我用包装嘅字眼，因为其实 David Hare 个目的唔系净系写一个男女感情咁简单嘅嘢，咁、嗯。如果佢只系写一个咁男女感情，两个旧情人旧情复炽，我谂冇咁犀利啦，亦都唔会做到一个英国而家殿堂级嘅编剧啦。我哋要理解呢个剧本之前，我哋要知道英国嘅九十年代发生咩事，点解佢会用咗一个两个价值观嚟到一个对立咧？因为其实正正就系、是、你要知道英国嘅历史，佢社会系六七十年代咧系比较左翼嘅，系比较行紧社会主义嗰套，所以点解嗰阵时戴卓尔上场系一个咁大嘅冲击咧？因为戴卓尔就开始行右倾一啲嘅路线，开始行资本主义一啲路线，所以点解嗰阵时如果弱略认识一啲嘅。知戴卓爾點解咁勁？話佢係鐵娘子咧，因為六十年代嘅時候，其實英國嘅工運係好勁嘅，因為佢社會主義行緊社會主義嗰套，所以啲工運係好勁，成日有罷工啊，成日有乜嘢。但係鐵娘子就唔係啦，佢開始壓抑工運啦，佢開始用嘅啲鐵腕嘅手段啦，咁開始。工業啊，工運嗰度佢撳低咗，就比較推崇呢個商業啦。咁然之後去到一路個社會發展咧，其實一路又傾緊嘅。去到八九十年代，甚至咧去到嗰陣時，有人提出話要新英國。所謂新英國就係更加要重視金融啦，發展到今時今日，點解英國成為咗個金融嘅中心啦？就係、是、其實嗰陣時推行嘅，就係、是、佢更加重視金融啦，更加重視呢啲資本主義啦。咁相對嚟講咧，社會主義係好似被撳低咗嘅。咁但係其實英國有一班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嗰層面咧，有一啲 David Hare 係其中一個，佢會係。覺得佢仍然覺得社會主義係好嘅，佢係抗拒資本主義嘅基本上。咁所以點解 David Hare 會寫呢套戲，就是、因為九十年代其實嗰陣時英國社會係轉型緊，甚至轉到去就係個資本主義開始佔到壓倒性嘅優勢啦，就係、是、好多大商家壟斷咗。個社會啦，開始出現好多大亨啦，就好似而家個戲入面 Tom 嗰種人啦。咁而好似亦都好似個社會好似因為揾到錢嘛，因為好似有錢喎呢樣嘢，好似成個社會都好似吹捧呢一種價值觀。咁但係 David Hare 佢作為一個清醒嘅知識分子，佢就會覺得未必一定係咁樣係好嘅。所以點解你睇 Skylights 呢個戲咧？佢用呢個女仔嘅角度去睇咧，點解佢想我哋？即係佢成個你想象，我成日都話同一個故仔，你諗下，你可以從男仔嘅角度去講嘅呢個故仔。你如果想象你從阿 Tom 嘅角度去講呢個故仔咧，得出嚟嘅感覺係好唔同喎。但係而家阿 David Hare 佢用咗一個女仔嘅角度去帶我哋去睇呢個戲，就係、是、你見到佢其實係比較係 buy 個女主角嗰一個價值觀嘅。佢亦都係想我哋從個女主角嘅價值觀去睇呢件事，但係佢好在又佢唔係話純粹將嗰個資本主義代表資本主義阿 Tom 呢個人物純粹一個好單面嘅批判，佢都將佢作為一個人去寫嘅。我哋係明白咗佢嘅觀念，明白咗 Tom 佢嗰種心態，所以點解到最尾？David Hare 寫兩個人是走不埋冷的，但是他們明白了對方，而不是不歡而散，他們最後是明白了對方的，跟著要繼續生活下去。這個我想，所以就是個 David Hare 為什麼這個劇本勁咧，就是其實他是很捕捉到當時的英國的社會的一種那個情況。而唔係純粹係淨係寫緊一種舊情人戀情復炽咁簡單嘅嘢。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 亦都是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胡海輝、施淑婷、馮傑。 会唔会可以话咧？呢一个亦都系即系难度十分之高嘅咧。因为嗱，我哋都唔难想象话，即系我一啲编剧佢想将自己个人嘅，譬如睇政见摆喺一个剧本入面，然后俾观众去一齐去睇啦，去分享啦。咁而今次阿 David Hare 写呢个 Skylight， 佢用咗前度嘅两个旧情人去做一个包装，令到我哋睇嘅时候，我哋可以了解得到 Derek Hare 佢想讲嘅嗰啲政见，但係同时间唔会觉得太突兀，或者夹硬将啲嘢摆咗落嚟。即係有时可能係好生硬咁样，我想讲一啲嘢跟住写。咁但係呢个戏睇落又好似唔係好觉咁样喎。 嗯，我諗个重点係你点样写个人物囉。呢、這个亦都系另一方面，就係讲编剧嘅话离唔开两样嘢，基本上就系你写故仔，一系你就写故仔啊！你谂到嗰啲，谂到一啲好出奇制胜嘅桥、峰回路转嘅桥，你一系就写呢样嘢咧，一系咧你就写人物写得好犀利嘅，即系尤其是如果你讲舞台剧，历史上面我哋好多伟大嘅戏剧家，田立辉威廉斯吓，即系写《用号街车》嗰位编剧，佢个勁嘅地方，佢唔係啲好複雜嘅劇情㗎。你睇田立修威廉斯，佢寫《勇武家車》，佢寫《玻璃動物園》呢啲戲，唔係啲好峰回路轉嘅劇情。但係佢寫人物寫得好好，寫人物寫得好精準、好細膩，個情感好豐富。咁呢啲我哋都會覺得好睇。咁而家 David Hare 呢個 Skylight 作品，佢另一樣好嘅就係佢寫兩個人物。頭先你話啦，佢雖然係代表緊兩種好明、好鮮明嘅價值觀嘅對立啦，咁但係兩個人，你唔会觉得纯粹一个政治家演说咯？两个系有血有肉嘅人咯，两个系，所以佢哋有挣扎，有疑惑吓。亦都你见到啊 ，David Hare 佢铺个人物嘅时候，你见到好明白个人物个行动嘅背后一啲原因啊。咁所以，譬如话点解佢要铺一铺个男仔佢个仔 Edward 入嚟先啊？即系你可以谂噶，亦都系做编剧咧。我成日话你边个位置去落刀啦？我嘅形容就系头先讲过话，你得两三个钟，你边个位置去切入呢？吓，你想象呢个戏嘅话，你可以个切入点可以一嚟就系个阿 Tom 入嚟噶，系咪？咁如果但系佢而家系先铺一铺个仔嚟咗先 ，Edward 嚟咗先，咁有咩作用呢？有两大嘅作用嘅，第一都系翻返去剧本上面，佢铺观众知道，哦，原来有个咁嘅阿爸嘅，佢发生咗啲咁嘅嘢嘅。我哋知道阿爸系咁脆弱嘅，响个仔嘅口中，因为你想象如果唔系个仔入嚟，阿爸一嚟嘅时候，我哋唔会知道阿爸实咁脆弱嘅。即系个阿爸，因为佢嚟到嘅时候，基于佢商家，基于佢一个男人咁嘅年纪，佢唔会 show 佢脆弱嘅。咁但系，我哋从个仔嘅口中，我哋见到佢其实有背后呢个脆弱嘅。咁我哋再入嚟睇呢个男人嘅时候，我哋就即系我哋唔会觉得佢嘴脸好难睇咯。你想象如果冇嘅话，我哋淨係一嚟就见到个男人，我哋唔会鍾意个男人嘅。即系 I mean, 观众唔会咁比较同情呢个男人嘅。咁呢个其一啦。其二，佢个劇情上面去铺垫咗，俾我哋交代咗啊，之前原来发生过呢啲咁嘅事嘅。咁我哋会容易啲进入跟住嘅戏啦。但系佢又好叻嘅，好聪明地，佢有咗少少悬念嘅，就系因为个男仔阿 Edward 不断问 Kiara 话：点解你嗰阵时走噶？你明我哋咁开心，你做咩走啫 ？Kiara 喺阿 Edward 面前系冇讲嘅。咁我哋就知道系咪有啲嘢咧？吓咁系引我哋作为观众去继续睇佢啦。呢、這个有另外呢、這个系剧情上面佢有呢个需要要铺一铺呢个男仔啦。另外从个人物心理上面亦都。因为呢个男仔 Edward 嘅出现咧，讲咗呢啲嘢咧，先至令到个女主角 Kiara 会后来会比较容易放松咗心情，去至少接纳咗阿 Tom 过咗晚。 你想象如果冇 Eric 嘅出现嘅话咧，一嚟阿 Tom 嚟揾阿 Kara， 我相信以个人物嘅发展嚟讲咧，佢未必会即系可能会俾留低俾佢讲两句嘅，咁但系可以发展到俾佢留一晚，咁我谂唔系咁容易咯。如果一嚟就系阿 Tom 嘅话，但系好聪明阿 David Kara， 佢安排咗 Eric 嘅出现咧，就令到个女仔讲翻转头，个女仔哇，我知道原来我旧情人系咁痛苦嘅。我心里面都会容易心软啦，系咪啊？教子 系啊，绝对系会咁样咯。同埋咧，我发觉其实 Edward 系包头包尾噶。咁Edward 咧喺尾出现咧，其实系令到我舒服啲嘅。咁呢个好明显系编剧嘅刻意安排，系咪啊？ 头先讲啦，你话好大件事咩？其实冇嘅，就系坐低喺度食早餐咯。 系啊，系 咁咁但系作为观众嚟讲咧，就好似因为佢系想我哋。企向個女仔嘅角度，去睇件事，所以觀眾如果係嘅，你想象又冇咗呢個食早餐嘅話，咁咪兩個抹面咯，兩個分開咯，即係阿 Tom 同埋 Kara， 咁好似哇好有戲劇張力啦嗰樣嘢。但係因為我哋其實一路跟緊個女仔嗰條線咧，你想象如果咁樣停咗嗰度嘅話咧，我哋。个心态上面咧就会觉得点啊点啊咁即系点啊我未舒缓到嘅吓咁所以个剧情上面你都见到个戏剧上面系佢哋冇嘢冇乜特别好新嘅嘢讲嘅只不过系两个好舒服咁样食咗一餐早餐咁好似观众亦都系同呢个女主角一齐经历紧就系经过咁大嘅争拗，咁大嘅情绪嘅波动，我需要有一个位置去舒缓翻，等我去面对新一日嘅工作。同埋一个好重要嘅，你经过年龄嘅分布咧，即系当然呢个 David Hare 冇讲嘅，即系我嘅诠释嚟嘅吓，就系你会见到年龄嘅分布就系五十几岁人， 系 过去紧噶啦，三十几岁人，而家佢继续打拼。繼續為下一代去，尤其是佢設定係教師啦，佢繼續為下一代去付出，繼續為佢嘅理想而去爭取。然之後一個十八歲嘅佢嘅人生將會開始緊，咁所以你會見就係嘅上一代，即係三十幾歲個代嘅價值觀同埋五十幾歲嘅價值觀係嘅兩個人可能到最尾行埋嘅。咁我哋嘅希望喺邊啊？就係十八歲嗰一代咯，而家嚟緊嗰一代咯。咁所以你亦都会见到佢点解系即系早餐新一日嘅开始。如果你要去即系去谂咧，其实佢背后 David Hare 呢个设计系好有意思。 咁今日听咗好多啦，关于 Scarlett 呢个剧本嘅嘢啦。咁听到好多呢个剧本真系好值得去睇啊，同埋佢写得好好啦。咁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我都提议大家图书馆借嚟睇啊，系英文嚟嘅，不过绝对系值得睇嘅。咁我哋今日嘅时间系差唔多啦， 拜拜。 Bye bye bye 一剧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